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序，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？飘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里，许苦苦隐藏的心绪，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序，既然会结束，又何必开始？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，做爱情的两岸，看青春的流逝。

的那种本质。

You know it's true. Everything I do.

直陪在我身

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，我尊重眼泪。 姑娘，你能否告诉我？

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 找出个明亮的圈，微风轻拂我，望见你烧红的脸，我的整个世界只是这个圆。看见天空星星眨着眼，你告诉我最亮的那一颗是永远。听着你故事里的明天，这样像一不弃不离散。冬天飘着雪，夏天知了唱，牵着你的手我就是勇敢男子汉。秋天叶儿落，春天花儿满园，我的心里还是听得见，无论分离多远，太多的思念。水鸟水鸟，你献出那几角后出头。水鸟水鸟，你献出那几角后出头。天飘着雪，夏天知了唱，牵着你的手我就是勇敢男子汉。秋天叶儿落，春天花儿满园，我的心里还是听得见，你说永远其实并不那么远。水鸟水鸟，你献出那几角后出头。水鸟水鸟，你家人在等你快回家转，我想回到你身边哪怕一瞬间， 绝对不瞌睡，听你把歌唱到晚。你告诉我明天的路程会很远，只要夹在心里不会那么难。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不言不语，悄然

在你身边。相遇的精彩，每天每天越来越爱，逻辑就这么简单。 哦，我顺利转到同一个频道，你为我的幸福做表，我多渺小，能爱着你才最重要。哦， 想把你的明天 Hey!

吗？ 当你为我叫的时候，或许我竟用